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147集，一不做，二不休。潘旭往楼下走，他也不知道展昭为什么来，对他的买卖知道多少。说实话，潘旭也知道赈灾队伍来了亳州，所以这几日都尽量低调，要不是要补充物资，他都不想回了。这次他本想神不知鬼不觉的在山庄住两天，赶紧出远门熬到包拯他们走再回来就安全了，没想到无巧不成书，救了薛白琴的竟然就是展昭。展昭视他如眼中钉，潘旭自然心中有数，不过说到谁更讨厌谁，潘旭暗自冷笑，彼此彼此了。不过潘旭这个时候不能跟展昭正面交锋，一来他是更名换姓，被包拯发现了他装死逃避牢狱，绝对是死罪；另外展昭太聪明，会坏了他的大事。潘旭走了下来，脸上带着笑容。 哎呦，原来是展大人呐、啊！哎，怎么这么有空，不用赈灾来看戏吗？ 潘旭， 我想展大人是认错人了，在下叫潘亮，排行老三，所以这人称潘老三。潘旭是谁呀、啊？ 你化成灰我都认得，别装。 潘旭倒是微微有些吃惊，在他记忆之中，展昭是个十分冷静聪明到根本弄不清楚他在想什么的人，可现在的展昭眼神冷酷，含着怒意。 展大人，您真的认错人了，这位三爷是我们这儿的常客，叫潘亮，不叫潘旭。 戏班子的掌柜这时跑了过来，展昭冷眼看了看他。 他是常客，不是老板吗？ 掌柜一惊，潘旭还没等他开口，大笑了起来。 展大人还真是有趣啊，难道这我长得像你的朋友？ 展昭有些佩服潘旭，昨晚上都没装，今天就装上了。不过潘旭怎么回事，他心里清楚，这人是死活都不会承认自己是潘旭的，死无对证，他却可以找出几十几百个手下来编一段过去，跟那个开封府的潘旭彻底抛开关系。以展昭对潘旭的理解，这次如果处理不好，可能就前功尽弃了，他会有多远跑多远，再想抓他就更难了。而且这人野心勃勃，绝对不会只是卖忘忧散赚钱那么简单，一定还有其他阴谋。 掌柜的，我就不影响展大人看戏了，改日再来捧场啊。 我上二楼看看。 潘旭刚要走，展昭就开口了。潘旭微微皱眉，掌柜的赶紧拦住，楼上有熟客都在吞云吐雾呢，这会儿估计叫都叫不醒，如果展昭上去撞了个正着，那不是麻烦了吗？要收拾也是要时间的，于是能拖一会儿是一会儿。展昭见他拦阻，也不等他废话，伸手一把推开。掌柜的惊讶，这展昭看起来很好讲话的样子，怎么脾气这么暴躁，和传说中的不同啊？ 展昭是气疯了不成？从昨晚上晚宴见面到现在，这人莫非性情大变了？还是因为跟方若言的感情太好，到现在还悔恨在心呢？ 潘雪拦住展昭，心中纳闷，他知道展昭重感情，重感情的人容易感情用事，一旦被愤怒冲昏头脑，很容易变傻，失去判断能力。潘旭倒是很乐于看到展昭这点变化，看来他之前做的最坏打算并没有出现，展昭这样横冲直撞根本斗不过他。 哎，展大人，这里不过是个戏班子，上面都是他园子的贵客，有的还是女客呢。你这么上去，掌柜的好难做的。说起来，展大人究竟来戏园子查什么呀？ 哎，我听说有人在这里卖忘忧散。 几年不见，展昭是越来越傻了，看来是想抓住我的罪证，然后置我于死地。 潘旭笑展昭傻的同时，倒是也松了口气，看来展昭只知道忘忧散的事情，而且也没什么证据，并没有想过别的，就算今天真被展昭查到有忘忧散，他也能推得一干二净，这戏班子早说了不是属于他的，他只是客人。展昭早就看到潘旭算计的神情了，他也没计较潘旭眼中那一丝的轻视。 觉得我傻就对了，要就这小子，不知道白玉堂好了没有。 展昭正在想，就听楼上一阵喧哗，众人仰脸望过去，只见一个锦衣华服的男子，一手托着个烟灯，一手拿着一盒子忘忧散，边吞云吐雾边胡言乱语。他下楼的时候一眼看到了潘旭，指着潘旭就嚷嚷： 老潘，你店里的东西就是好啊，自从有了你的，我这日子比以前逍遥十倍了。 哼，乖耗子会意快呀，真聪明。 二爷，您是不是喝多了？ 掌柜惊得脸都白了，赶紧上去扶住他，顺便阻止他说话。那位二爷也不知道是怎么了，正经还挺二的。 老三，以后你要有什么糕啊，我都给你运，用我的船，保管你这好东西散到天涯海角，朝廷也没法抓住你。 展昭点着头听他说，潘旭此时脸都白了，真想一刀砍了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。就在这时，外边王朝马汉带着大批的衙役过来了，欧阳少征还带了些人马都到了戏班子门口。刚才白玉堂咻一声出现在两人眼前，就说了声带人去戏班子，就咻一声没影了。等众人到了戏班子门口，就见展昭抬手一挥： 都带回去。 众人面面相觑，都？不过衙役们一向听展昭的，于是纷纷动手抓人。戏班子里无论是客人、戏子、掌柜的，包括那还晕乎乎的二爷。欧阳少征跑进来，一眼看到潘旭了，多年没见，欧阳差点没认出来。潘旭此时也皱眉，只能强自镇定，因为他就算被抓走了还是可以脱身，但是眼前出现了欧阳少征，就表示之后还有赵普，当然了，还有更让人头痛的包拯和庞吉，全天下最难对付的几个人都在这儿，麻烦不小。潘旭看了看被抓走的二爷，心中有气，没想到被这蠢材给坑了，他可不知道其实一切都是白玉堂搞的鬼，当然了，是会了展昭的意。欧阳少征看了展昭一眼， 潘旭也抓起来？ 嗯。 欧阳咧嘴笑了，他想这么干很久了，亲自用锁链将人给锁上带走。之后展昭吩咐人全程严加搜查那些吃忘忧散的瘾君子，搜到了全部带回衙门，别说还真找到不少。展昭本来只想试探，就怕打草惊蛇，没想到结果来了个大刀阔斧，全城轰动。他背着手走出戏园子，有些担心，不知道回去跟包大人解释他的用意会不会被说冒险。 冒？ 展昭回头，肩膀上被小四子拍了一记，就见白玉堂站在他身后，手上抱着小四子。展昭笑了笑， 白玉堂将小四子放到了小五背上。 你怎么让那个二爷傻兮兮跑下来捣乱呢？ 天山派那家功夫里有一门类似于摄魂术的内功，当然了，没有你魔宫那个心魔的摄魂术那么厉害。不过那位二爷吃忘忧散吃的本来就稀里糊涂的，所以让他中招不难。 嗯，够机灵的吗？ 机灵有没有奖励啊？ 展昭愣了愣，刚才那股子不痛快的劲儿早没了，依旧是那么笑眯眯的，轻轻松松，不紧不慢，没什么讲究的，抬手一搭白玉堂的肩膀。 说吧，要什么奖励？ 小四子坐在黑虎背上，见着两人这样，忍不住就笑。白玉堂看了看展昭，上下打量了他一下。 你出门总共带了几件衣服？ 五六件，怎么了？ 已经咬破了三件，于是就剩下的两三件，你准备把后摆拴起来围在腰上吗？ 展昭一下子明白过来了，回头摸了一把后摆，才注意到路两边的人都似乎忍着笑看他。展昭这叫一个气，他差点忘了，然后不满地看晃着尾巴的小五。 这老虎也不知道有什么毛病，喜欢咬人衣服后摆。 确切地说，是咬你的衣服后摆。你见过他咬别人吗？ 这说明什么呀？ 不知道，不过这总不是办法吧。 展昭无奈地看了看小五。说话间，两人已经到了亳州府的衙门口，包拯正在门口，展昭对白玉堂眨着眼。 我先办正经事儿，办完之后再说吧。 嗯。 大人，我…… 展昭到包拯面前，话没说完，包拯伸手拍了拍展昭的肩膀。 展慧聪明啊，比本府想的还深远，做得好。 嗯，就这样？ 展护卫的确好记。 庞吉也走了过来，对展昭夸赞了一番，夸到他天上有地下无，之后就跟包拯一起办正事去了。临走，包拯还往展昭手里塞了张银票。 去买两件新衣服，别总穿着没后摆的啊，他们该说我扣你俸禄了。 说完，包拯走了。展昭站在原地，发生什么了这是？ 怎么个情况？ 谁知道呢？反正有钱买新衣裳了。在这之前嘛。喂，你干嘛总是扯我衣服后摆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